哇，喺頭先阿高， 邊嘢啊？ 俾我，哇咩嚟啊？攞嚟， 有你真 係，咁你都個鼻好勁喎，嗰個嘢。 頭先阿高 Sir 咧，俾咗碌咁嘅嘢我，係咪仲？ 你可以介紹下高 Sir？ 其實咧，這個呢我哋去開泰國個都知嘅啦。我咧就自從做咗網台節目之後咧，我就成日都係袋住喺身嘅。 咁你通咗？ 係啊，因為你有，如果你話你有傷風、鼻塞、喉嚨痛啊，喉嚨講嘅嘢突然之間封嘢咧，割開唔到聲咧，我就將佢食一粒或者含住喺口嗰度。咁咧呢啲係用草藥做嘅，泰國出嘅。咁咧就係20匹嘅啫，20匹一支嘅啫。 但係咧。你哋食嘅時候咧，一定要有指引，小朋友、大人、老人家、老人家一定要，因為隨時攞咗老人家條命。點解咧？食嘅時候一定要仔細聽人講，一定要含住喺個口嗰度， 唔好嚼啊！ 千祈唔好咬， 係啦， 咬咗會點？ 咬咗，你陣我俾兩粒你咬下試下啦。咁你咪即 你咪有反應係咯？因為咧，佢嗰個涼嘅速度係好強。是涼，令到你個氣管咧急速收縮，同埋好敏感，咁咧就會點咧？就好似我而家咁樣，就會講得講嘢要小心。如果唔係，你會咳到黐，咳到黐粉。 嗱，頭先咧，因為我一開節目之前咧，我咪咳咗兩聲嘅，忍唔住啊張。咁跟住我就偷偷地就攞咗一粒嚟食啦。食咗之後咪冇嘢咯。嗱，咪講嘅順 暢。點解你攞一粒自己食，你倒俾我倒幾粒咧？ 頭先你講粗口鬧啊嘛！因为够久嘅，我就整几粒俾你封咗你个口，等你唔好 毒一毒我，系啦。 咁其实咧，我呢一只药咧，你含住嚟嘅咧，佢啲药力系咪慢慢渗落你喉咙嗰度啦？咁你喉咙嗰时候你咪清凉，就唔会有痰啊。老人家同僆仔食得噶，阿伯嗰啲夜晚咳到夜。 嗱，我哋而家呢个网台咧，会慢慢开始咧，有啲我哋认为好嘅产品会卖俾大家嘅。咁但係呢隻唔係啊 ，OK？ 呢隻唔會賣啊，5蚊我賣得幾多錢咧？喺泰國買都係 5蚊，因為賺唔到錢啊，呢、這個 賺唔到錢。 呢個我要計賺錢喎，點解咧？因為咧，我哋而家賺到錢都係捐去救援部隊嗰度嘅。好啦，咁翻翻嚟啦，咁我哋正式開始第二 part 嘅節目。今次呢 part 節目嘅主題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恩澤生命事務所嘅第二個 case 啦。係 啊， 咁就個名叫精神妹妹 part one， 係啦。咁點解叫精神妹妹咧？嗱。咁呢個 case 咧，其實都係要交俾高 Sir 嗰個開場啦，因為佢都係我同事聽完之後，因為我啱啱唔得閒，咁我個同事又傻更更咁樣，咁啊即刻係一定係我叫佢，你問高 Sir 先，我未得閒住，你緊有咩翻嚟先講，係啦。 諗啊，喺咗今日咧就呢個晏晝啦嚇，咁你嗰、那個。恩澤熱線又嘟嘟嘟又響啦，咁啊跟住咧就嚇你哋冇人得閒聽啊，跌咗落我度啦，咁就有一個姐姐啦嚇，就話個妹妹咧喺個禮拜日嚟緊個禮拜日，突然之間咧佢係平時係冇精神病，乜嘢都冇嘅，喺屋企對住個廚房喺度咦吟吟咦吟吟，跟住咧。就閂埋棟廚房門，唔准人哋屋企人入去裏邊同佢傾偈，乜都唔准，係咯。咁啊暗暗飛啊，咁佢哋覺得佢喂成個鐘個幾鐘頭咯，咩事啊敲喺度門？ 突然之間 嘅，跟住佢出嚟鬧佢嚇，你唔好搞我，我乜乜，你唔好理我咁多乜乜乜嚇，我而家要同人即係同啲嘢傾緊偈啊，我要化解嗰樣嘢，跟住又病生嘅，好啦。 平時冇嘅， 平時冇嘅，係啱啱呢個禮拜開始嘅。 佢係個年紀大概。是 40歲多啲啦， 40歲啦咁樣嘅，係啦，都後生嘅， 未結婚嘅，咁佢就同阿媽住埋一齊啦，咁樣好啦，咁跟住咧，屋企嘈完佢之後，咁佢就冇辦法啦，咁啊出嚟，好啦，轉頭佢又走去騎樓，係佢對住個騎樓啲空氣嗰度自習就喺度噏嘢嘈嘢，咁嗰個求助人就問我啦。喂，我係明屋企裏邊有嘢，不過我哋去住嗰笪地方啦嚇，佢屋企本身有人住緊，你阿媽住，佢同佢細佬住，佢住咗成十幾廿年都冇嘢噶噃，點會有嗰啲咁嘅嘢啊？咁啊，我係咪喎？我又唔識你，我唔知道你邊個，我點知道你有冇嘢？如果我答得到你嘅，我就係神仙啦，我食香啦，就唔係食飯噶啦。咁跟住我係咁而家咁點啊？咁跟住咧，佢第二日又係咁，第三日又係咁。咁就卒之忍唔住啦，就琴日啦，佢屋企人開個會之後，就將佢 當佢精神科，當佢精神病，就懟咗入去一間醫院度啦。 係打電話 call 救傷車，車佢入去。 係啦，冇錯啦。 因為你捉唔到佢入去㗎嘛， 嚇。好啦，咁其實佢一離開咗屋企之後咧，佢就正常喎，冇事嘅喎，乜事都冇啊。 咦？咁呢個咪安彩你？ 對答如流嘅噃。 佢都係咁嘅。 乜嘢？咁跟住啦，入到醫院之後。醫生同佢又驗血、驗腦、驗乜嘢、驗我係冇嘢嘅。 係 咁跟住咧就點咧？佢個家姐而家求我個家姐就問我哋啦。 突然間醒起你嘅。 佢點解佢睇節目誒？唔係醒起我，睇到恩澤、恩澤誒生命熱線，咁佢就諗住問一問，即係叫做我哋都叫做打電話問功課。 嗯 啊。因為佢哋係 想純粹問一下嘅啫，咁跟住我 因為佢係 我個豬兜同事點會答到啊？即係佢答到嗰啲基本嘢啦。咁但係問題，你一問到內容，咁講真，唉，啱啱佢又喺度，咁佢梗係即刻問有個 咁你諗一樣嘢啦， 梗係問下啦。 入到醫院我驗過曬嘢冇，佢係正常。跟住佢又同佢唔係啊！我第日佢做呢個熱線女郎啊！ 死得人多啦，唔好塗炭生靈啦！ 要著衫料色噶， 我跳，我跳， 有跳人睇嘢你。 咁跟住咧，佢就諗一樣嘢啦，因為佢哋咧就全家咧就大部分都係信教嘅， 係 嚇佢個呢個妹妹信教啦，佢家姐信教啦，全部都信教嘅 西式嘅 信教， 係咁西式我 OK 啊，我西式禮儀係無敵嘅。 好啦，咁佢信咗教嘅，咁佢就唔可以接受撞鬼撞邪呢啲嘢噶嘛， 嚇 咁既然係咁樣嘅，佢又唔接受，我講都冇用噶啦。不過你而家你問到我，咁我就話而家睇你嘅症狀，仲有佢啲皮膚起一點點嘅。咁我睇呢個症狀， 即係你都係照即係 我照 顧問咁樣。 你顧問啦，你問我咪就話咧，以我嘅諗法同埋睇法，你係賴嘢咯。係 啦， 嗱，你從來冇精神病，你四十零歲係冇精神病嘅，冇咁記錄，亦都係屋企係正正常常嘅，係有份工作做啊。 其實 係 唔會有人突然間咁樣無啦啦送。 係啊，咁你星期日嘅事都幾多幾日啫嘛？ 會有 嘅。 有噶， 除咗我睇你之外， 我成日見 嘅。咁啊，再講乜嘢？咁既然係咁嘅，咁我話嗱，仁哥啊，咁你覺得點樣搞啊？ 嗱， 就你講埋啦。 嗱，即係咧，我咧就聽啊聽得多啦。平時啊，高常麥上嚟分享好多故事嘅。咁你問我咧，其實我都老實講，我都係當故仔咁聽啫。我得鬼行跟你出去咩？雖然我係有興趣，但我真係有嘢做噶嘛。咁但係咧，自從搞咗呢個恩澤之後咧，咁其實即係當然都仍然係有嘢做啦，但係咪分配好啲咯咁樣。咁我咧就今日咧就叫真真正正咧就叫出征。所以之前誒啊冇咁過出動，之前都係喺寫字樓度去對答嘅，但今次真係要出去一件事，為一件事出去啦。咁好啦，咁我出去嘅時候個懷住乜嘢心情嘅咧？其實我係懷住即係我一身好本領嘅，但係我一直以嚟都冇同大家講嘅，係啦，大家都知道我係南和小王子啦，係咪？即係呢個宇宙最強破地獄啊！呢啲即係呢啲朵我都十幾廿年前都 hit 過啦。咁我一直都冇講嘅呢啲嘢，咁但係咧我就覺得我用一個平常心嘅人去啦。都是幫下手啫，咁我都係即叫望下，希望喺可能喺心靈上或者人事上幫到手嘅。好啦，講完咁多廢話，咁就去啦。咁去到咁啊，先相約喺個嗱，首先我哋咧原來我覺得我哋都幾大機會去醫院先嘅。首先我哋要知道醫院嘅探病時間其實係 fix 死咗噶嘛， 係啊， 係啦，總之。夜晚是六至八嘅， 啱 系啦，就唔好戇居居做翻一個鐘頭去，系啦，我哋就系啦。咁咧就講緊嘅係乜嘢呢？真係去醫院想探望一下呢個傳說中嘅人啦。咁好啦，我哋做咗個鐘頭去，咁咧跟住就揾間茶記坐低啦。咁其實揾間茶記坐低咧，都係約咗嗰個叫做需要幫助嗰位小姐，咁啊嚟即係可能 約咗姐姐 先坐低傾下傾下偈先啦。咁咧傾偈嘅期間咧，咁其實有好多家庭問題咗出嚟嘅，係啦，我哋唔好講法科嘅嘢先，亦都唔好講啊咩殯儀嘢先，咁先講家庭問題嘢先。咁呢個家庭咧，其實佢就本身係有幾姊妹啦， 係 啦，我唔記得佢呢個求助人嘅有唔知一個家姐定兩個家姐， 一個家姐， 咁一個阿媽啦。咁亦都俾我睇到，其實而家社會有好多咁嘅狀態，都係因為咁樣嘅，係啦。咁啊咩事呢？就係話，因為咧，我想同大家講，嗱呢樣嘢真係要聽我講。政府嘅工作人員咧， 是每一日呢，在尤其是醫院，他們都是對著生離死別的 OK、 嗯、 對於他們來說呢、不會是特別強烈的煽情感的，即是好像我們做殯儀一樣，即是我不會、見到先人我會突然間很感觸，不會的，因為我是已經是說的畫了牙，只要我不會加入或者深究那件事呢，其實對我來說它只是、一個我要做事的一件事情 OK 沒錯。 好啦，咁呢、我哋平时去到殓房呢嘅、时候呢，工作人员呢，我攞文件嘅时候呢，帮啲客攞文件嘅时候，佢永远同我讲一句嘅，係啦，佢因为我好少讲自己係殯仪职员，我通常话自己係朋友嚟嘅，我係朋友呀咁样，咁佢俾我啦、因为讲殡仪职员呢，佢哋啲态度係唔係冇 咁优先呢， 係啦，即係唔係搞啲讲冇咁热情啦 ,ok, 係啦，我又唔会话你唔友善嘅，有啲都好嘅，咁点呢，咁如果我係話朋友嘅話咧，咁佢通常咧都會咁樣講嘅。佢話嗱，你盡快攞走佢啦，係啦，因為點點點點點啊，或者有機會咧要送去邊個殮房啊？如果爆滿，即係其實呢啲我對我嚟講係有少少恐嚇成分嘅，即係我唔撚送走佢，你就即刻將佢掉去邊度啊？咁樣係啦，即係喺我立場唔應該咁講嘅。但係點解要同你講呢，因為需要你簽名先喐得啊嘛。咁我哋不嬲嘅做法就係、是。到做嗰日先攞走噶啦，出面咁熱，係咪先？出一出去又入一入雪櫃會縮噶嘛，會出水噶嘛，咁佢梗係盡快踢你走噶啦。嗱，你可以話佢冇人性，但係佢已經做慣曬啦呢件事。好啦，點解會講呢樣嘢咧？因為直接引申落去醫院呢件事啦。所有嘅姑娘、所有嘅護士或者所有嘅醫生，大部分床位唔夠啊緊噶啦，大部分都係諗住。你盡快離開醫院啦，你盡快啦，係啦，即係你除非你真係重傷嘅，否則都係盡快啦，即係轉院，一離開醫院是打飯。咁佢家人咧，當然亦都係呢個 case 嚟講咧，都係會提議佢哋啊，你盡快轉院啦。咁佢哋轉嗰間唔係非一般嘅醫院喎，高 Sir 請介紹一下。 嗱，佢又話轉咧，就係、是、轉去南葵涌醫院啦。咁佢話南葵涌醫院係一間咩醫院呢，係一間係精神科嘅醫院。咁、精神科医院咧，我就入去个里边啊探个人啦。 入边系 我话俾你听啊，其实南葵涌医院就即系精神科医院，精神科医院咧就系等于监房一样嘅啫。点样样咧？入去个医院门口有个登记员登记咗你个身份证，入去探边个啊？一定系要探命时间添啦，仲有。好啦，过得嗰关啦，俾你探啦，入到去嗰、那个。精神科嗰嗰棟大樓咧，門口又有一個登記，係登記咗之後咧，全部都用鎖噶，電鎖噶嚇，你唔可以推得到入去，鎖咗之後開咗，再上到上邊，用咗一個會客室，再要填表，再要再登記，好啦，探嗰人，你就坐喺個會客室嗰度啦，有幾張台啦，由嗰啲職員去。帶你嗰個病人出嚟， 唔係病床嚟噶， 病你個頭啊！病床 嚇， 入去裏邊困住曬喺度，有個佢哋亦都有娛樂室，沖涼有人都隔住佢，樣樣同監房係冇乜分別嘅咋。 哦 ，OK， 好啦， 即係個名好聽啲喎，話醫院喎，屌其實 拎咗佢出嚟之後咧，咁就都有啲醫護人員企喺側邊，佢就看住你喺度探，同佢講乜嘢，乜乜乜乜乜。咁同監房有咩分別啊？ 哦， 好啦，咁呢個係表面嘅嘢咯喎。咁你入到醫療裏邊，大家都知道啦，精神科藥物，繼食白瓜子啦，嗰啲類固醇啊，乜嘢嘢都好啦。你有事冇事，白瓜子係精神科嘅藥物，將你食咗之後，你會瞓覺嘅、哦，你唔會 即係冇搞搞震啦， 冇搞震食咗之後，就算嗰出又好似一家人，佢個底咁樣，即係一啲。有啲食咗個藥咁樣，因為佢驚你喺裏邊有做啲精神科嘅嘢，咁個裏邊啲醫生睇過你，你或者哇屋企嗰度有發嗰啲 咁，都正常嘅，因為佢點解咧？佢哋冇可能醫護人員會人盯人咁樣照顧你噶嘛，所以最緊要咧就係唔好有事發生，你唔好受到傷害。咁我曾經有位朋友咧都係入過青山嘅，咁。佢話俾我聽咧，裏邊係咩事呢，係佢由一個好瘦嘅瘦仔入去，一年後翻出嚟係一個200多磅嘅肥仔，唔係因為好食好注意肥喎，因為佢食嗰啲藥咧係令到你咧個人腫啊，係啦，又冇又強制冇運動， 冇運動啊，邊有運動啊？ 唔係你坐監都話強制運動啦。嗰啲係唔俾你運動啊，係啦，就驚你，即係驚你又可能有啲動作啊，或者其他嘢會整到，咁係夾硬，即係夾硬整肥嚟。同埋咯，我朋友之中去過嘅， 出翻嚟嘅，真係話康復出翻嚟，都係唔同咗嘅，係啦，都係有啲唔同咗嘅，係啦。咁但係好啦，咁我哋都唔討論呢、這個，唔係放大呢個問題啊，即係話俾你知，南葵涌醫院唔同平時嗰啲醫院係有唔同嘅 ，OK？ 冇錯。 好啦，咁啊， 仲有咪住，仲未講完南葵涌喎。 係。 好啦，當如果一個人咧，佢唔係真係黐線嘅，唔係傻嘅，入咗去裏邊咧，你會見到啲黐線嘅噶嘛，真係黐線嗰啲，你會同埋食埋啲藥物咧，你會影響到你自己，真係黐黐地嘅。呢第一，第二，你入咗裏邊，你唔係黐噶嘛，你個朵，你永遠都係叫做精神科嘅咩啊？你頭先你話。精神科的病患者是吧 是的、 啊、咁你 光彩嚟啦，你会变成 咁咧，就永远咧，你就可以搭两蚊车噶噃吓。好啦，你一标注咗呢样嘢咧，第日你打工啊或者做咩嘅时候咧，你有一个问题啦、嗯，人哋一 check 你个底，哦，原来精神病康复者啊， 唔系嗱首先咧，我想讲同大家讲，我哋唔係依家講緊係我哋要標籤佢哋，即係我阿高 Sir 嘅意思咧，係想話俾你知，係你會有一樣嘢就會烙印咗喺度咁嘅意思啫。 冇錯啦，好啦，印啊，我講個烙印。 咁就再講翻出嚟先，係啦，講翻出嚟先。其實頭先高 Sir 講嗰句嘢咧，我係諗住去到家姐嗰個位置我先講嘅，係 啦。 咁但係唔緊要，我等間會再。講個嚴重性俾大家聽嘅，咁好啦，咁啊話要轉院啦，轉佢嗰度啦，跟住姑娘就會話如果你唔轉嘅話就冇得轉啦，好啦，咁呢位小姐，呢位揾我哋幫手嘅小姐咧，咁其實都好焦慮又見到佢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哋問咗佢一個問題，就係問佢點解要咁急咧？點解要咁急定呢個死線咧？大家會不會可以？你都話佢出嚟冇問題啦。其實可唔可以俾翻一個禮拜時間，一兩個禮拜啊，或者甚至乎可能一個月啊，甚至係嘛？即係咪一定要即刻定呢個死線咧？哎呀，唔係啊，佢如果唔入就唔俾佢入。我心諗都黐撚線啊！喂！要入就要入噶啦！ 如果你有病， 系啊， 你冇咩标签咩都要入噶啦，系咪先？ 你点会话俾你知冇位啊？唔入啊！即系我揦住把刀周街斩鸠人。哎呀，继续住捻住屯门医院先啦，普通病床就得噶啦。哎呀，冇位啊，唔入住啊，有鸠佢随时斩鸠人啦，咁样样啊？唔会噶嘛！即系呢一啲衰啲讲句，唔系咩 V I P 位啊，衰啲讲句唔系咩 V I P 位啊。咁但系问题系讲紧唔会冇得你入噶。系啦，大佬啊！依家讲你讲呢啲系学位咩吓？咁、啊、好啦，咁啊个小姐就忧虑呢样嘢啦。咁第二样嘢解答咗佢啦。第二样嘢就解答佢乜嘢咧？咁我话咁我哋都问佢一个好简单嘅问题。咁我问佢点解要定一个咁嘅死线咧？除咗因为姑娘话冇位之外，其次就系因为屋企人俾咗好大压力佢，系啦，就大家。都所謂大家就是家姐和媽咪都覺得她要入去啦。咁我話你個心點諗先？其實我都想睇多一陣先嘅咁樣。咁咪講咯。咁你做咩唔講嘅係嘛？咁佢話俾我聽就話：哎呀唔得噶，我好懦弱噶，我唔可以咁，我即係我冇咁堅定嗰樣嘢，同埋不嬲由細到大。都是我家姐佢好權威咁樣去做呢件事。我話點解你咪同佢講咯？啊，唔得㗎咁樣。咁不如咁啦，最簡單啦，係啦。你淨話阿家姐你唔好理啦，係啦。你家姐唔好理啦。如果即係你唔好理啦，我理，我理啦。如果真係唔得，我咪送佢入去咯。好簡單啫，咁咪得咯。佢話：哎呀，我點講啊？點？嗱，你唔好嚟呢兩兩啦。最簡單一樣嘢，你問你自己嗱，跟住高 Sir 咧，同埋我咧都有解釋入咗去。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你入咗去，首先第一样嘢，我讲俾大家知，第一样嘢，当然你好着数啦，可以搭两蚊车啦，系嘛，好抵啦，系嘛。另外你可以攞伤残津贴啦，好抵啊嘛，系嘛。咁但系我话俾你知，你嘅人生系永远有一个烙印。首先第一样嘢，你买保险，一系就买唔到，一系就好乸贵，系啦，因为你有精神病，有个咁记录。第二样嘢，讲紧你建功。有些 form 是需要潛力，有沒有發生這些事一定是有影響 的以香港這個社會來說，一定會有機會有一些叫做不平等的事情發生。我不敢說間間 但是一定会有存在。最后一件事，咁佢后生寥寥， 咁结婚 你都会沟仔噶嘛？啱唔啱？喂，当然啦，我哋唔会话 detail 到诶嗰条仔，跟住就会喂 check 实起你个底，跟住哦你有 record， 我就唔同一齐，未必去到咁样。但系问题系，如果佢有第三者知道佢有呢件事咧，佢从第二个耳边听到咧，咁又点先系嘛？即系好多种种嘅因素。我剛才舉例幾個啫，未計其他。咁你仲要係呢一樣嘢，唔係佢自己決定嘅喎， 係你代佢決定， 係你幫佢決定喎，大佬。咁你係咪好慎重要考慮好啊 ？OK， 係啦，好慎重要考慮好呢件事啊。咁你咁好啦，我同佢哋講完，哎呀，我哋真係冇諗咁多嘢咁啊。咁呢個咁你同你家姐講，唔得，佢好權威喎。咁咪你聽，你叫佢聽我呢個節目咯，啊，咁咪知咯。嗱，家姐。我唔係話，我哋唔係話有啲咩挑引啊，或者要有啲乜嘢去同你講呢件事，係想話俾你知長少少咯個時間。咁如果個妹都肯即係揸啲時間去睇一睇佢咧，咁不如咪就俾佢試下咯，唔得先再算咯。好啦，時間無多，我講埋個結尾先，我哋要快啲嗱。咁好啦，跟住咁跟住咧就上病房啦。話説嗱，上病房係點咧？嗱，先上到去嘅時候。一入到去個病房度，家姐行先，我行中間，高上行後邊。一入到去嘅時候，咁我就企喺床尾，有張台咁樣噶嘛，咁我喺度望住佢。佢咧當時嘅狀態係點樣咧？佢係瞓喺張牀度，咁樣嘅，唔係咁樣先嘅。 啊 啊，咁樣啫，即係佢直情唔係放低佢，側咗個頭咁樣。跟住咧， 唔睇你。 我嚟到，我哋係企定咗，我。斜后边嗰张台，嗰个女人话：头先佢已经坐喺度，佢倾紧偈喎，做乜嘢啊？ 玩紧啲系啊，同佢玩噶。 做乜嘢啊？无端端揈两下手，突然间就瞓低喎，咁样直情喺度讲啊。 系啊， 直情喺度讲啊。咁跟住我望住佢，嗱，我唔知佢望唔望到我啊。佢当时只眼就咁样嘅， 望住个天嘅系啊， 望住个天，但系佢只眼咧又好似我唔知佢望唔望到我啦。好啦，咁我就讲咗句：咪捻扮嘢啦，你起身啦。系啦，即系我唔止咁讲咗粗口嘅，系当时 你系讲粗口，系啦，绝对有就系咁啦。 嗱，好啦，咁讲完之后咧，跟住佢就叫个妹，我嚟啊，妹啊，我嚟啊，今日家姐一个嚟啊，你嗱，你听我讲，我信你，我知 我信你一个。 嗱，我表现，我直表出嚟， 表出嚟啊，系啦。 你我寻晚同你讲嘢，你一定要信我，你一定要信我，你一定要信我，咁样，即系直讲啫，讲嘢好清晰， 系。 有神有氣，冇神虛，唔係死唔斷氣，係好明顯係有啲怪怪地。咁講真，我梗係唔射佢啦。雖然我唔係勁，但係我即係我第一次見到呢啲。咁好啦，跟住咧，嗌咗未㗎？未嗌嘅， 未 嗌嘅。好啦，咁啊，跟住高 Sir 咧就行去側邊，咁樣行埋去啦， 望一望佢， 行埋望一望，跟住。你我叫 佢 哋走啊！叫 佢走啊！ 好啦好啦，咁跟住咧，跟住佢就越嚟越大声啦。咁我哋梗系怕丑噶啦，系嘛？你咁大声，咁好啦。跟住咧就阿小姐咧，就阿家姐咧，就同高 Sir 出咗去出边 倾偈。 咁当时佢哋仲有一个清洁工嘅，咁等紧 唔系清洁工啊，嗰个系护卫嚟嘅。 护卫讲乜嘢？等紧你就先讲。好啦，咁我就讲我个角度啊。咁我就望住佢。跟住我望紧住佢，我啤住佢，因为佢我唔惊佢，唔知点解。咁跟住咧，我就谂紧，咦，我有条咒噶，劲嘢嚟，大家都知道我屌你南无小神童嚟噶啦，我梗系有啲嘢袋喺个袋度啦。咁我集中精神，我冇吟出口，我个心念咁，因为咧我哋有条咒咧叫十大神咒，里面咧系有朱邪，其中一排朱邪。有定心咒、定身咒，咁我一炮我念就係瘋狂咁念，哇！嗰段嘢難噶，我哋通常做南無仔學下話潛逃、棄保潛逃啊，唔學啊，就係因為要背呢條嘢啊，好長噶，大佬念你要 一個鐘啊， 係啊，你慢慢念係念一個鐘噶嗰條嘢，好啦，咁我對住佢，我狂啤佢，跟住我自己喺度 念， 集中精神，你知唔知發生咩事？真係話俾你聽啦，驅魔人就係咁拍噶啦。我而家系实实在在拍紧驱魔人啊！咩料啊？佢咁样啊？我明明咁样噶嘛？ 系啊，戳得你好似琉璃嗰啲咁啊！ 咁样我直情系 扯气， 佢真系震晒。 你知唔知我几有快感啊？我即刻系咁，你中山神童从朱文慈从一边脚鬼现，你可能五百把之后慢慢我出手时，我用开先，哇！揈到啊！ 佢嗰个念脚，佢念嗰条咒嘅时咧，佢嗰睇住佢嗰个样变晒出嚟，跟住就嗌佢家姐，家姐快叫个神棍走啊！叫个神棍走、 啊，几大声啊！闹鸠， 快叫个神棍走！ 闹鸠我哋神棍喎、啊！闹最恐怖系乜嘢啊？我哋系冇同佢介绍过，我哋系乜嘢人嚟噶？ 佢亦都念咒咧，系冇出声嘅，系个心安，系个嘴一百倍念嘅啫。 喂，我真系你知唔知啊？我直情真系屌佢嗰啲声喺一个心里面，系咁念。我见佢有反应，我再崩多两下。 跟住咧，我就走去出，我就冇乜嘢，我冇再睇佢啦。我出去同嗰个护卫，原来每一个病房门口都请咗个护卫喺度嘅，唔知因咩事啦。咁啊，个护卫咧，我就嗰个女人嚟嘅，我同佢讲个女人，我同佢讲，咦，呢个妹妹。是不是入院的时候，他说不是的，入院是正常人来的，做到今朝都正常人，头先都正常人，但是头先你入来的那一刻呢，他砰砰一飙去床那里，睡在床那里，跟着就迎接我们了。哇，这样得的，所以门口的胃都奇怪了。 你知道我多有快感啊？ 你知唔知啊？佢搞啊，我冇搞啊，因为我 你冇问杯啊？ 问咩杯？我闭紧关，唔问杯啊，乜嘢都唔问噶啦。我只系睇佢，佢话佢都系南和仔，佢话佢都识得。 唔系，其实我冇讲咁多嘢嘅，嗰啲即系叫讲笑啫。但系我真系做嗰啲嘢噶嘛，咁我咪试咯。即系其实你问我嘅，我咪嚟咯，系咪？咁点知佢有反应喎、啊，大佬？ 系啊， 第一我电话都有反应啦。咁好啦，仲有分零钟，咁我哋都埋埋个尾啦。其实呢单嘢咧未完嘅，系啦。头先第一个古仔老牙妹妹，同埋第二个古仔精神妹妹咧都有拍 two 嘅，因为我哋而家系未做第二 part 嘅。咁而讲紧第二 part 咧，我哋咧行一个攻略咧，就系因为头先咧见完佢太大声啦，佢直情贱格多啊！呢只咁嘅贱鬼啊，真系 好卵贱啊！ 神棍啊！你个神棍啊！你罗米，你恶，你恶，即系同艾菲拉一捻样嘅佢。正常嚟计，我应该拉埋嗰点打佢老臭鬼两拳，真系好，但系都唔紧要嘅。我哋离开，我哋喺门口同阿家姐讲，系啦。我唔知阿树妖树精会唔会睇我哋个望台咧，系啦，应该都未必会啦。咁唔好理佢啦，我哋跟家姐讲，今次我哋要呃嗰只龟，点样呃嗰只龟？家姐你入去，头先我两个扑街嚟，你继续。我赶紧走咗佢，我以后都唔会揾呢啲搞你嘅妹。你信家姐咧，你正常翻先啦，系啦，你斗翻佢正常翻先，跟紧住氹翻佢翻屋企先，翻紧到屋企先弹出嚟。你明唔明？我直情录捻咗我嗰段嘢个音，好攰啊嘛，因为连开捻大声点都军个老臭，咁大捻住个 headphone 系啦，哇 唔捻飙捻晒血啦，即刻 唔知啊，我唔知啊， 咁捻用啊嗰啲咧， 因为我唔识你嗰啲 系啦，嗱即系喺我立场，嗱头先我话夸张咗少少啦，但系希望佢嘅家人可以俾多一个机会佢，即系唔好咁快判咗佢系要入去精神病，俾多个礼拜时间，俾多两个礼拜时间。 其实我咪望一望佢个样咧，其实我见到佢个样咧系。中了嘢，攋咗嘢嘅，但系我唔可以问杯，亦都唔可以问乜嘢嗰啲啦，因为我系闭关啊嘛，闭关我唔会做呢啲啦，但我睇到啲嘢，我就会话你知，嗱佢根本上就系咁啦，你点样去谂住去度，佢点样去帮佢咧，就我哋一套方法噶嘛，咁啊你去谂住即系用咩方法，但系必须一样嘢，如果佢入咗医院瞓咗南葵涌咧。我哋就乜嘢方法都幫唔到噶啦，係咪咁啊？ 有方法， 佢有方法唔好講。 我哋派一個人入去南葵涌就得噶啦，安彩妮。 哎，安彩妮，你做卧底， 以你嘅症狀，你可以直入。 你 行入去，人哋歡迎你噶。屌你都咁傻閪，快啲出啦！你為你噶。 唔係。 好啦，咁咧就時間差唔多，我相信咧。都好聽嘅，今次兩個，因為我覺得呢個經歷都對我嚟講都幾新鮮，咁就希望大家咧，同埋即係希望精神妹妹嘅屋企人啦，可以聽一聽我哋講嘢，係啦。咁頭先講嘅嘢咧，有啲嘢咧係誇張咗嘅，我因為點解咧？真係有啲發自內心嘅，我唔即係係我好感受得深嘅，係啦。亦都有啲嘢我唔能夠講得俾你哋知。究竟我同佢念咗啲乜嘢啊，或者各樣，唔係你中意嘅可以到時抄低我念嗰啲乜嘢 ，OK 嘅。好啦，大致上咁樣啦，咁今集節目差唔多，下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 拜拜。